被识破，爱的故事版本很多，我不愿是悲伤的。如果我相信你比自己懂，我就会更执着。失落，当

说我像梦，无缘又无尽。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你说我像你，总是看不清。其实我永不在乎掩藏真心。